你好，我是极致家研发总监邱良军，在互联网行业工作已有18年，前10年做软件开发，后8年做管理工作，包括研发管理、项目管理、运营管理。期间呢，有过几次组建技术团队的经历。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自己在组建团队方面找人的经验和思考，希望你听后有所收获，也欢迎与我共同探讨。找人是创业起步、公司发展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阿里巴巴 CEO 张勇每年问自己2个问题，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我为企业找了几个人，可见人才对公司的重要性。在我们准备找人之前，首先得想想我们需要找什么样的人才，以及什么样的人才能叫人才或者能够成为人才。一旦找错人或者看错人，所需付出的代价极高，它直接决定着搭建一个团队的成败。先来看技术人才定义。在判断人才之前，我们先来定义人的定义。人们在工作中通常需要具备的能力与素质有以下4类。第一类，专业能力。具备专业能力的人通常是某领域的专家，是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比如技术领域的软件工程师有系统架构师、Java 工程师、C++ 工程师、DBA 前端工程师、全栈工程师等。再比如非技术领域有英语翻译员、仓储业产品经理、信贷需求分析师、健康险需求分析师、法律合规员、专利专员等。第二类，管理能力，帮助协调管理项目，确保项目能够顺利完成，也可以称为指挥团队的能力。一般达到一定规模的项目会配有专人做管理工作，具体职位有项目助理、项目经理、高级项目经理、项目总监等。第三类是软技能，包括持续学习技能、沟通能力、领导力、洞察力、认知能力以及各种思维能力。第四类是个人品质，包括个人诚信、工作态度、执行能力、抗压能力等。我认为现在常说的延迟回报心态、同理心、个人信念也属于这块。最后，作为技术专才或技术型管理人才，身上应该有一种气质，极客精神，酷、自信，还有一点点的叛逆。在创业期和团队组建初期，我们往往只需要专业能力较强的人，先把事情做对，随着业务的发展、企业的壮大，再慢慢的通过管理能力来让每个人做对的事情。随着我们事业的继续扩展，企业向集团化发展，就需要有更强能力的人来把握未来，为未来做事。现在来具体给我们心目中的人才画画像，并结合实际情况，想想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要找的人。首先，在团队组建初期需要找专业性人才，简称专才。专业的事情由专业的人做。找人时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分点。一、学历背景。虽然学历不等同于能力，但是为了降低试错风险和提高选人效率，需要设置必要的门槛。对于技术人才的选择来说，本科是基本的要求之一。二、逻辑思维。在我参加过的数百次的面试中，几乎有50%的人沟通起来比较吃力，原因是思维混乱的，有理解沟通力差的，有表达能力弱的，还有少数人不懂装懂，甚至对完全不懂的概念乱说等等。问题可以总结为答非所问和沟通效率低。我在面试中会比较看重候选人的逻辑思维能力，包括逻辑的条理性、逻辑闭环等。三、学习动力或习惯。技术发展日新月异，特别是软件技术人员需要持续不断的学习。我们需要观察候选人才是否还保持好奇心，会主动学习新技术。四、良好的世界观。思考问题不偏激，不能想一出是一出，具体表现为不频繁跳槽，具备一定的抗压能力。五、之前提到过的基本要求，专业技能需要符合岗位要求，例如专业技术能力、英文能力、行业知识等。若面试者在以上几个方面都能达到要求，那可以将它定义为人才了。短期能够帮助公司把需要的产品做出来，长期则可以和公司一起成长发展。如果公司发展快速，团队很快就达到了一定的规模，开始出现管理瓶颈，就必须及时补充管理类人才。最好的方法还是内部培养提拔，因为管理类岗位呢，对于人品及忠诚度要求比较高，并且试错成本也很高。再来看技术管理类人才画像。那么技术管理类人才的基本特征有哪些？我将它分为3类来看。 第一类我定义为基层管理人才，管人也管事儿，通常是项目经理类，需要具备的能力有：一、前面提到的专才所具备的五个方面的要求需要全部满足，其中专业技能可以放低，重点是对技术宽度和发展趋势的理解；二、诚实守信非常重要，是人品的必要条件，为人要可靠，做事要靠谱；三、沟通协调能力强，总能积极主动的沟通，不轻易放弃；四、有带团队和项目管理方面的实际经验，了解或熟悉项目管理的理论知识；五、对未来保持乐观，做事富有激情，能够有延迟满足感而不急于求回报。如果公司起步就要组建一支较大的团队，规模在20人以上，则需要直接找具备以上5点能力的负责人；而当起步就要搭建50人以上的大团队时，就需要找具有领导力的人才，他们通常需要具备以下几点特质：一、需要满足基层管理人才的5个要求，技术细节可以继续忽略，但要有技术感知能力，能更好地理解技术趋势；二、具有坚定的信念，做事有很强的原则性，富有使命感、责任感、荣誉感。瑞达利欧写了一本书《原则》，讲述了生活做事的原则，说得非常好。最近的几年我都在独立的带部门和发展业务，感觉很多处事方式都接近《原则》这本书中所写的。三、熟悉公司运作管理的基本规则，对自己的责任范围不设限，使命必达，对团队负责，对公司负责。四、不甘于平庸，具有强烈的工作成就感，极强的沟通力。五、富有领导力，有激情，有感染力，通过内驱来领导团队成长，能凝聚团队的力量。如果继续往上要求，寻找技术合伙人、技术 VP 或 CTO， 则需要这样的人：创业型或高端型人才，他们具备以下几点特质：一、需要基本符合领导力人才的5个要求；二、具有创业精神，必须要有自我牺牲精神，当然这里指的是利益上的牺牲；三、能给公司带来资源，包括稀缺技术、专利市场、客户、行业内的影响力及人脉资源等；四、认同公司及团队价值观，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，对未来有必胜信念；五、对公司所属行业未来的趋势有很强的洞察和把握能力。理想是美好的，但是实际情况是十全十美的人才很难找到，或者说这样的人在市场上原本就很稀奇。如果找不到完美的人才，又或者对人才的能力评估还看不准，也没有关系，可以按照自己团队的特点先用人，而后再重用之。做事的前提是找人，雷军投资不看项目只看人，找准能力强并靠谱的人来做事是企业发展最重要的事情。感谢收听，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把它分享。